26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六点钟嘅时候将会有呢个音乐桑拿嘅环节啦，又每个星期为大家带嚟一啲唔同嘅音乐种类。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讲咗呢个 emo 嘅类型啦，咁啊，今日咧就再将呢个类型推进多少少，比较近年少少，就系讲呢个 emo rap 嘅。 系啦，咁大家可以一阵听下，究竟 emo rap 系一啲咩嚟嘅咧？ 有啲咩唔同咧？同 emo 到底有啲咩分别咧？点样进化出嚟嘅咧？转头我哋六点钟。音乐桑拿会听到嘅， 系啊！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咧，就系咧可以打甩呢、這个天生女人购物狂呢个 statement 啊， 先讲个故事发生咩事咧？总之啱啱寻日咁，因为最近做一啲展览嘅物体啦，咁、那个场地咧。本身咧就係一個會有一啲叫做珠寶啊、首飾一啲 handmade 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佢會有得你去嗰度揀啊，或者甚至乎佢個工場你之前見到佢有一張張台，咁老闆就會喺度。 整下啲飾物啊！ 即係佢唔係嗰啲周乜福嗰啲入去一個玻璃櫃揀嗰種，而係佢都有嘅，但係佢唔係一個淨係賣嘅地方啦，有成個過程 手工啲 DIY 嘅咁。 Okay。 咁因为琴日完到最尾啦，咁跟住唔同嘅朋友咧，因为都有葵券嚟嘅。 O K， 咁咧临走嘅时候， 你有冇啊？ 我冇啊，系啦。咁跟住咧，咁跟住之后咧，咁女士们咧就临走之前咧，咁大家围埋倾偈咧，就开始睇下啲橱窗啊、玻璃嗰度嗰啲一啲嘅首饰，就开始坐低。 O K， 一坐低咧就出事啦， 就可以玩几粒钟噶啦。 几位夫人都坐低咗，咁啲男士大家就企喺度围住啦，咁样。就已經摸下自己個銀包喺邊度啊，嗰啲都預咗㗎啦，係啦。 甚或乎要穩定個地方坐低睇套戲，等佢再返嚟咁樣。 係啦，你都預咗佢慢慢揀㗎啦，咁樣。咁跟住。咁幾位夫人咧就睇得好開心啊，逐粒逐粒睇啊，又同即係老闆傾下偈啊咁啦。咁啲男士就唉 出事啦， 出去行去勸頭下氣先啦，有排諗未得㗎啦咁樣。係啦，咁所以你會完全分野到咧，男士同女士咧係发生咩事 啊？系嘛， 系啊，嗰、那个画面其实有一次，有时譬如你去旅行咧，咁成班 friend 去咧，啲女士去到某啲铺头就坐到几粒钟，啲男士又自己出去行个圈啦， 系好冇瘾噶呢啲 case。 我唔敢讲话冇瘾，系啦，我只能够话 另类体验， 生态奇观啫， 系啦，另类体验。OK， 因为咧，我冇好严重啦，即系我未去到，即系我另一半冇去到嗰啲，即系真系可以坐喺度好有心机睇几粒钟呢啲嘢嘅人啦。但系咧，佢都系有一个癖好，就系佢都会收集一啲小饰物咁样嘅，即系例如一啲。耳環仔啊，一啲唔同嘅夾啊，咁嗰類嘢啦，咁我好記得咧，就係早幾年去旅行嘅時候咧，每個地方咧去到邊咧，佢都喺度揾嗰啲夾，就係揾嗰啲夾髮夾啊，髮夾，跟住然後揾嗰啲耳環，買一大扎，即係同埋可能其他地方買咧又有啲幾平嘅款，又好似好靚咁樣啦，咁佢就會買一大扎翻去。咁而你都知嗰啲铺头入面好多款㗎嘛，咁其实佢都可以喺嗰度自己一个人行呢，佢都可以睇到成半粒钟咁样，算快嘅，好老实讲，喺我心目中半粒钟出得返嚟我觉得算快嘅，而且係唔使破产咁样出返嚟，我觉得算求神拜佛 咁 啦，係啦，咁所以都还好，不过我就真係到而家我都係唔会明白，即你係帶唔曬嘅，其實你係知道佢買完翻嚟咧，佢係唔記得自己買咗啲咩款嘅，佢係要間唔中可能有一日好有心機啦，攞個佢嗰個盒仔出嚟咧，好似嗰啲你當一個好大型嘅藥盒咁樣啦， 係 勁多格啦，咁佢自己有佢自己分 類， 係啦，藥箱變首飾箱咁啦，佢有佢自己嘅分類啦，咁佢有心情嘅時候就會講，原來我嗰陣時買過咁價咁樣咯， 係啊，跟住你就喺度即又會望下佢哋喺度揀啦，都好奇下。咁佢哋又真係睇得好仔細 嘅， 即係例如其中有一個朋友嘅另一半咧，佢肉眼已經睇到嗰粒唔知咩寶石定咩咧，啊呢度好似花咗少少喎，或者呢度個色有少少唔同喎，咁樣 放大鏡嚟啊佢 嘅。咁佢本身係應該因為做相關行業啊，做一啲設計嗰啲咧，即係佢望會已經對於要。叫做鑑賞呢一啲嘅首飾咧，又有另外一個角度啦，咁、 okay, 即唔係純粹一個消費者嘅角度，係、 okay, 一個設計者嘅角度，係呢一粒係點樣樣啊？會研究多啲，問多啲問題。咁跟住我一路啊，企喺度 就喺度， 你知啦，出去行個圈，翻嚟啊都可以未揀完噶嘛。咁我哋就翹住手望住喺度笑啦，咁其他人就話：，你女朋友咧？ 系啦系啦， 冇啊。跟住我就话冇啊，佢翻工啊，翻工啊咁啊。跟住我补多句，我话就算佢喺度咧，佢都唔会加入你哋嘅，因为佢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好中意。 佢唔中意假手勢， 或者係啦。咁我夜晚又同佢即係講翻呢個故事啦。跟住佢話我真係冇興趣。佢話，然後咧咁啊，即係傾落，我好好奇嘅。我話啊，咁點解咧？咁佢話即係譬如尋日大家揀啲可能係啲叫戒指咁啊戴啦。佢話戒戒指。佢個感覺啊，實際係唔係？我覺得就後話佢個感覺就係、是。戴住一只手，戴喺手指度，因为佢一个好干净嘅，成、 okay. 日要去洗手，挤嗰啲洗手液啊，嗰啲绳咧，佢觉得戴住戒指，嗰啲水咧，你洗完手咧会 trap 住喺度，跟住啲水干唔到咧，佢、oh. 觉得好污糟啊呢件事，佢话同戴表都好似啊，因为佢话戴表又系你洗完手咁啊，啲水积喺度流喺度， 几麻烦嘅系。 咁跟住我就话嗱，咁啊 to be fair 嘅，即系你买唔买系一件事。不过喺我嘅角度咧，戴戒指咧，佢有啲水渍咧，同埋戴表嘅水渍咧，系有少少分别嘅。首先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surface area 唔同啦，咁啊戒指嗰个系细啲，咁啊容易啲干啲，同埋佢嗰个材质又唔一样啦。咁我觉得系有少少分别嘅。 Okay. 不过我都好鼓励你继续咁谂。 好啊，喂，你呢啲烦少好多噶。 我话谂下嗰个系唔系真实啦， 系 都好啦，冇一个科学根据，呢个系个人观感问题啫嘛。我话，但我都好鼓励你继续谂嘅咁样，而佢亦都话系啦，你俾我继续咁谂啦咁 样。咁嗱，唔系嗱戒指我明白啊，咁嗰啲咩耳环啊、发夹啊嗰啲咧， 发夹佢唔戴嘅， okay. 耳环做嘢先至会戴咯，因为我另一半系一个咧。凡好实事求是、好功能性嘅一个人嚟嘅。 Okay. 举一个例，譬如着衫出街咁啦，先讲裙啦，佢系好少着嗰啲咧，可能而家比较兴文青啲长裙啊。点解咧？佢话去洗手间有时你喺街度好唔方便，裤嘅话好啲啊，即系你唔会掂地，因为洗手间嘅空间本身已经佢觉得系污糟。 就算再乾爽都好啦，咁样 你嗰啲裙一抛嘢，你去洗手间坐低嘅时候，你好容易会周围嗨到就污糟啦。 O、okay. K， 然之后咧着鞋都系嘅，即系呢个亦都系功能性。着波鞋出街行得舒服啲，你着其他嗰啲平底鞋嗰啲咧，佢只脚话佢话自己只脚奄尖，所以咧好难揾到啲舒服嘅鞋。咁所以最好一对鞋咧就走天下。咁所以其实佢系一个好功能至上嘅人嚟、 okay. 有时候我都会话咁有时咪扮下靓咁样冇所谓啦咁。但我即系我冇。 做咩啫？咩意思啊？即系唔够靓啊？做咩要扮下靓、啊？ 我觉得有阵时你系要有啲取舍嘅。咁但系最后究竟你 系 为咗靓而麻烦一啲污糟一啲，定抑或系为咗呢啲功能性嘅而放弃要贪靓或者扮靓多啲嘅话，我觉得系冇所谓嘅人人唔同嘅、 嗯。 只不过我有阵时处于一个嗱，我个人系最中立嘅。我成日都话我就 系 中立。系啦，所以我就会同埋，因为心底你知道咧，你其实唔会说服到佢噶嘛，咁咪可以扮中立咯，咁咪可以同佢分享啲。 同埋你而家梗系可以扮中立啦，因为你完全系得益者嘛。 系啊，呢、這个世界永远都系讲记得利益者嘅啫， 唔使你使钱啊嘛。 系啊，咁但系我系好中意同佢讨论呢啲日常嘅嘢，咁但係咁我都有同啲 friend 咁尋日都喺現場都有講，不過又唔係，即係我女朋友呢佢都會叫做佢都有少少購物慾嘅，係、嗯、啦，例如佢好中意行12蚊店買嗰啲袋，就我成日都送袋俾我女朋友㗎 ,12 蚊店嗰啲，因為佢好中意啲都係嗰句好功能性嘅嘢，一個袋裏佢好中意儲嗰啲袋仔呀，呢、 哦、 個袋裏面就 pull back 嗰啲。 系啦，即系呢个袋仔咧，就专系拎出街咧，放嗰啲插电器啊、插电线，因为佢工作有阵时咧，你真系要分门别类，一个背囊咧，你一拿出嚟就可以攞到啲插电啊、成啊咁样。可能另外一个袋咧就系一啲防晒啊或者消毒酒精啊嗰啲，佢分好晒类，分门别类嘅。咁呢啲佢好中意买，咁我梗系冇问题。 我觉得咧，我嗰个同你嗰个行埋一齐就大件事啊。 好多嘢， 因为咧，我嗰个咧就系去到旅行咧，我上次好似早几个月去日本嘅时候，我买咗最多翻嚟嘅嘢系咩咧？就系嗰啲 tote bag 啦，嗰啲袋仔啦。我问佢，其实你买咁多做乜嘢咧？其实你出街都系用嗰个嘅啫，咁样。佢话唔同噶，即系你一嚟有得换啦，二嚟咧。翻工就要用呢、這、一个，因为呢个间隔唔知点点点点，嗰、那个咧就落街我嚟买餸啊，或者买啲无无谓谓嗰啲十蚊店啊嗰啲嘢嘅。呢一、這个大啲咧就系爱嚟再唔知系你去行嗰啲家私铺嘅时候，可能好多家品嘢大件啲，你就攞一个大嗰啲。 佢好似上次買咗成四五個呢啲咁嘅環保袋翻屋企，我話：哇，你個人真係好環保喎、啊，買成四五個環保袋咁樣，咁但係用唔曬噶嘛。 但係咧又明啊，因為咧首先個成本唔算好高，所以我覺得 OK 啦。因為咧每一個頭先講除咗功能之外咧，佢仲有一個使用方法都不同。最簡單就係有邊啲袋拎出街，邊啲可以放地下，邊啲不能夠放地下、哦、都有分嘅。咁因為我女朋友自己都會話佢自己係有潔癖嘅，咁所以譬如有一啲嘅袋。袋咧，佢净系放喺背囊里边用咧，嗰啲袋真系拎出嚟攞完里边啲嘢，嗰、那个袋仔 就收翻埋， 收翻埋，佢唔会周围摆嘅。咁、另外有一啲袋系专系出去自备购物袋去买嘢咧，嗰啲嘢出街有阵时比较多。多嘢裝住，嗰啲係可以放地下。咁、而嗰啲袋翻到屋企咧，佢係一個 area 專係擺呢啲污糟嘅嘢。咁、所以佢會分清楚咯，即係一個袋唔會有唔同嘅功能咯。 明白，即係佢總之一個袋就用嚟做一樣。係 啦， 所以我都覺得佢哋嘅概念好 似係好好噶。係啊，咁所以我咪俾佢訓練咗有呢個習慣咯。所以你見我都係好多袋噶嘛。 係啊。 咁我譬如我而家翻工一個黑色嘅袋裏邊擺曬所有尿袋、叉電啦、電線，連電線都有分別㗎。即係以前我就唔係就咁一卷嘢掉落個袋咯。而家佢叫做提議咗，我覺得真係好治愈，就係會有嗰啲摩擦貼呢啲咧。 係 呢啲。系啦，你就会将条电线卷埋做魔术贴，系啦，而嗰个魔术贴本身系可以扣住喺条电线里边，咁所以你用嘅时候，佢系你唔需要另外代起个魔术贴， 就好方便啦， 好方便 噶，住咗啦， 同埋就系、啲电线唔会捞乱啊，我借俾人咧、一定知道呢个系我噶， 好好 啊，即系佢已经帮你安排埋你啲嘢可以点样，即系尤其我哋两个都系嗰啲咧有少少乱糟糟嘅人嚟噶嘛，佢、已经安，因为咧。佢又係嗰啲極中意行十二蚊店嗰啲嚟嘅，即係去旅行我都唔明點解要行十二蚊店噶，即係明明香港都有噶， 係咪以前香港未有啊？ 唔係啊， 都有嘅， 都今年去都仲有行啊。 但係啲嘢可能唔同，係 唔同嘅，因為即係香港嗰間就大家都平時有行開啦。咁例如上次去日本咧，咁佢而家有一間係新嘅，即係佢標榜三個 cons 就可以買到一個 item 噶啦。咁你圍翻起大概十蚊港紙左右啦，咁樣跟住。整个 trip 几日，每一日咧都一定系有一站就 系 去睇十二蚊店咯。即系你谂下系几恐怖嘅， 系噶， 几件事情， 我都会噶。 不过我 最中意， 不过有好事嚟嘅， 好多嘢睇嘅。 同埋你会发现啊，自己都你啲时间嘥咗喺呢度嘅时候咧，就会悭翻好多咯。 人生会悭好多时间，同埋咧人生会悭好多时间，唔喺个关系上面，而系喺你嘅嗰啲叫做生活上面嘅整理方面悭好多时 间。系嘅，系。 同埋咧，真系好多生活智慧喺里边睇到，你会觉得。哇，咁都可以出一個十零蚊嘅一個咁樣嘅 好嘢喎、 好嘢係佢幫你做收納，其實係好多古靈精怪嘢咧，其實係好好睇嘅。 即係完全我都未想像過點解可以同一個收納嘅工具咧，佢係可以有咁多唔同嘅 size。不過而家真係見識到好多。 係啊，咁所以令到我自己有時上網咧，我都會睇下啲收納嘅片，睇下人哋點樣去整理自己間屋。即係之前節目都會間唔中講啦，即係之前咪話咩廁紙筒剪開嗰啲。咪就 系 咁样训，即系训练，好似讲到好唔愿意添，即系咁样去培养翻嚟，培养好啊呢个字，培养呢个习惯翻嚟嘅，系啦，咁样我觉得好有趣，咁所以咧，大家听落好似觉得今日啊，做咩我嘅求生意志咁强啊？其实唔系，因为首先另一半一定唔会听，所以唔系一个求生嘅一个时段，而话俾大家听，女士咧都有好多种，系啊，所以大家唔好再针对佢哋啦。都系一啲女人咧讲道理嘅。I am woman. Hashtag feminine, feminism in my system. Hashtag woman, 几千种人，几千种神，一家也指引，标签我的身份。偷偷的无谓的声音，打破着黄金。唔使当我知，识当唔识当，话要做自己，其实换到花。心情唔好，拍埋几张床，一班姊妹陪我陪天光。坐埋一齐，本身就发光。自在就系唔会再彷徨，自由就系唔需要伪装。不失礼，在一起可甩开自闭。不羞愧，在一起可抛开忌讳。安静于本身，低面具，自愿放低。Yeah yeah yeah yeah。Woman. 几千种人，几千种神，一家也指引标签我的身份。 每个的心态，嚣张的姿态，演绎各位位，五个嘅又太乖。出面啲人谂嘢好古怪，失之交道越讲越大。宁愿围炉一齐挨，一班姊妹膊头任我挨。太多准则嘅人倾唔埋，歪动潮摇摇步摆摆。 不则礼， 在一起可甩开自闭。 我有姜丽文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I am woman， 先听接这本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香港大學一個工程項目被指有多條結構柱出現空洞，有牆身懷疑未被混凝土完全覆蓋，有橫梁亦都露出鋼筋結構。據了解，項目涉及西高山校園重建項目。港大校長張翔表示得悉事件正密切關注，校方正同興建承建商溝通，好快會公布進展及細節。張翔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專家正同工程師研究事件，校方非常重视建筑安全及标准，亦正了解事件详情，而家未有细节可以披露。他说港大管理层亦都正讨论事件，校方很快会就事件发声明。张翔又说校方每个项目都有相关负责团队，有数以百计的人正进行不同项目。医管局推出大湾区专科护理知识交流计划，首批70名护士已经在4月中抵港，为期10个半月，现在在各联网的内科和老人科病房参与基础临床护理工作，并逐步在专科护士指导下参与更多专科护理以及参观老年社区设施。医管局说第二批共100名广东省护士最快本年底至明年初来香港，正同广东省卫健委磋商详情，他们将先接受网上培训，并分阶段在本港急症和康复病房学习与交流。至于第三批将会在明年底到港。伊利沙伯医院病房经理黄美玲说，不少护理程序难以单独完成，这批内地护士令到团队在人手上较以前充裕，两地护士合作过程顺利，亦都可以互相分享经验。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欢迎斐济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决定纠正台湾驻当地机构错误名称，并取消其所谓外交特权，反映出国际社会普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再次表明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发言人毛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亦都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斐济政府近日决定将台湾当局驻当地机构名称改为台北驻斐济商务办事处。澳洲最高法院裁定驳回俄罗斯提出保留在澳洲国会附近兴建新大使馆的计划，驻守在选址土地的俄方人员必须暂时离开。俄罗斯大使馆的新选址距离国会只有400米，专家表示存在间谍风险。 澳洲国会上个礼拜通过法案废除土地的契约，而俄方则入禀澳洲最高法院，要求裁定契约有效，并派出外交人员留守土地。裁决公布后，留守的外交人员坐车离开。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事件是西方国家集体恐俄症的另一例子。俄罗斯2008年从澳洲政府取得该土地的契租，2011年获准兴建新大使馆。总理阿尔巴内塞早前说，情报部门就大使馆太接近国会作出明确的安全建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理工大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朗天路榕园路桥底去天水围方向，同埋彩虹道体育馆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不把那个人找出来，我永远都没有办法重新开始。 嚟到最后，袁爸爸的死、杨默的失踪以及林楚平被侵犯这三件案，到底可不可以水落石出呢？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苏动音乐，苏动 Edgar，Miss You Goodbye。 我的 studio chair 我坐了6年的，其实是我姐姐送给我 last 的一个生日礼物来的，但是很不好坐的上等来 set 你怎样 fix 水啊，都是很不舒服啊，坐得去到一个 point 是我坐到条腰是弯了那我就觉得啊、oh, maybe it's time to give it away。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苏动音乐。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oh, yeah. 波城，你细个系乜个人见人爱、受欢迎嘅人嚟噶？ 斌神，其实唔系嘅。不过呢位朋友话俾你听，你以前唔系都唔紧要，将来有机会系。When she smiles, I get shy. Can't look her in the eyes. I'm scared she'll realize I'm staring all the time. She's smartest in the class and also into art. So one day I just asked, can we grab lunch after class?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can't have my heart.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You're just not the key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the key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keys. I'll wait and see. I'll wait and see. I like bad girls that don't like to go to class. Ring in the bathroom, I want a little dab. I do it with my books and I fed on my exams. So that we could talk about the school and why it's trash. Yeah, we're skipping class like a 30 second ad. She likes Uzi Vert, so I try to learn his dance. Dancing with her hips, so I reach out to her hand. But she pulled her back.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you're just a friend.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for me. You're just not the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a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so I'll wait and see. I'll wait for my thick girls, skinny girls and hot girls, cool girls that need a little warming up, cute girls with glasses to turn me on, bossy girls and girls that just overwork, tall girls and short girls, I like them both, e-girls and sport girls, spend time with both, party girls and bad girls, we're getting drunk until the world's a blur. It's really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don't got a type, so I could be the not a lot of kids that love you quite like me. I could really be the kid of your dreams. Don't sleep on me. 听过有 GFT 嘅派台作品叫 Cutie。曾经自己都喜欢 cute 嘅女仔，直到有一日成为咗女仔眼中 cute 嘅男仔。 或会更充实，相生你四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吻后自何内怀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无露面，爱慕想个新的章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花开。需要声线色彩渲染，情愿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如我不应该细美，也会错失若现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啊啊啊啊、才有神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令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走散，难了解不期初可结果。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回忆少确幸，夜里辗转翻出孤单，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道，愿陪 如画，教我好好珍惜留下烙印。哦哦哦，如天早注定碰上你，谁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哦哦， 听完 MC 的花海。对于爱情有很多比喻，对另一半都是，又可以比喻是一棵玫瑰，一个玫瑰园，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好像跟着下来这一首歌，将对你重要的人比喻为一份麦田。 走一圈几公里路，踱步麦田园，就快抵达美好，怎么永远到处碰壁斗转，不错失事事，还是一冲事事，摘去小处野草角落，却看到了寄托。哪里哪里要到哪还不易，听说中文字，或崎岖不知，还在怕你留神，而飘碎满身，射去我全部愤恨。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成着我没塌下。 派来个麦田看守员，他都会今个星期出现在苏动音乐，同我们介绍这首新歌以及新 EP Apollo 23。 随便赶我走，别再讲今晚之后，别再三逼我不走，直接封锁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执好带走，离开引诱，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一时起之后，誓要出走。 拆开面具后，再不变。 再讲心里感受，别再三给我挑逗，直接删走我不用问候，不愿善后。 行装箱可带走，离开因旧， 我直行再转右，步向出口。 凡轻松开你手，门锁好紧扣。 若是起之后，誓要出走。 何必多借口？ 让双方好过拆开面对后，再不便追究。 都过我那，你快上锁。 收嚟自石山街嘅新歌。歌曲嘅意思同内容呢，围绕住歌名 Way Out 呢个意思。而呢份 demo 词当初就系 Martin 同杨童创作嘅时候 ，Martin 喺杨童嘅 studio 嗰度啦，揾到本书，而喺里面揾咗啲篇章，去写成呢份 demo 词。可能当我哋 trap 咗喺一个空间嘅时候，有时都要想揾属于自己嘅出口。有呢一首新歌叫做《日与夜常》。 或许天日光找到住街， 一出的光闪过一身白带，破风轻轻吹走地发呆，换一身轻装放开那段债。 歌词里面感受到本身想讲的意思，就是当你努力想成功去照亮人哋的同时，自己就会慢慢跌咗落去自己嘅黑洞当中。 在这盛世，活着却似流泪，麻木地处世。也许会像片落叶慢慢枯萎，怕生怕死，渡过这世纪，要走要飞，谁可跟我一起？寻觅快乐与自己。 有啲嘢永远都唔怕迟。 Oh, do it like you do, gonna kick it, do it. Hey, gonna kick it, do 今次的作品就是取名字同名的得了奥斯卡纪录片，是讲 Rodriguez 这一位美国音乐人在退休之年才发现自己的作品原来成为了南非神曲，令他重拾音乐梦，鼓励同样做音乐的自己和有梦的你。作曲冯允谦，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 Tima 冯允谦。上晚两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冯允谦寻找隐世巨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嚟到6月26号星期一的6点11分啦，回到嚟音乐桑拿呢个环节啦，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呢个 emo rap， 正系头先投嗰几下 都好 emo 啦，系嘛？ 系啊， 感受到嗰种 氛 围，本身 仲兴奋紧嘅，即系开麦之前，即系听到个音乐个心情沉一沉啦， 系即刻拉咗落去， 即刻唔开心啊！ 系啦，咁啊，其实到底 emo rap 系啲咩咧？讲真，其实系喺2010年中期啦，即系2010年代嘅中期啦，先开始流行嘅一个音乐嘅题材嚟嘅。咁啊，其实头先我哋都有提过，我哋上个星期讲呢个嘅 emo 嘅音乐，其实当然啦 ，emo 咧，其实佢系一个讲关于音乐上嘅情绪表达嘅一种方式。咁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咧，佢系 emo 呢样嘢系可以融入好多唔同嘅音乐嘅类型当中嘅，即系 R&B 啊、rock 啊、hip hop 啊咁样。 甚至就系讲话好似当系咖喱汁咁，可以加落鸡扒、牛腩、猪扒。 即刻好唔 emo 啊！呢件 即系 emo 就等于一种你可以理解好似一种食嘢嘅一种汁咁，你可以理解佢系蒜蓉汁又黑椒汁， 几好呢、這个理解方式几好， 可以有唔同嘅 combination 出嚟。 冇错冇错，咁啊你中意加沙律都得嘅，咁啊咁啊，所以喺呢个嘅题材底下咧，其实有好多近即系呢个发展史上边，其实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都系可以加 emo 前喺前边嘅，咁但系未必每一种嘅类型最后都叫做大受欢迎啦。咁反而去到真係2010年代之后呢，呢一样嘢就开始叫做喺网络上面有一个好大嘅趋势。咁首先 先要讲翻事源，就系当年呢个世界上有一样嘢叫做 SoundCloud。咁啊，好多嘅一啲外国嘅制作人啦，音乐制作人啦，佢哋可以用自己嘅方式去做一啲嘅音乐，然后 share 喺呢一个嘅空间度，同一啲嘅乐迷啊，同一啲嘅网民去分享。而喺呢个地方咧，亦都正正好适合去孕育咗一啲嘅hip hop。嘅類型嘅音樂出嚟，因為好多嘅音樂製作人可能佢只係憑住一啲好簡單嘅器材，佢就可以自己去 sample 一啲嘅歌曲啦，然後再喺上面寫一啲自己嘅 rap 詞上去做一首全新嘅作品。咁而當中喺呢個 SoundCloud 上面咧，最初未出現 emo rap 之前咧，其實已經有一樣嘢。就叫做 SoundCloud Rap 噶啦，咁 SoundCloud Rap 就係泛指喺呢一個網絡空間度存在嘅一啲 hip hop 作品咁樣嘅， 就佢有自己嘅一種特質喺度，佢就好似即係呢個係我都覺得幾係嗰啲 internet genre， 即係好似之前我哋講 wave 嗰種音樂又係佢係。诞生以前嗰啲音乐诞生于可能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咁，但系而家就系佢诞生于网络世界一个平台，咁跟住好多音乐喺嗰度诞生。而嗰一样嘢，嗰、那个 mood 就系上次讲 wave 都系一样嘅，即系啲嘢系比较情绪化一啲，系比较自己独处嘅一种氛围多啲。所以 emo rap 就系、是、我觉得都好似噶，我一路 study 嘅时候咧， 冇错， 就只不过 emo rap 就系佢个表达方式除咗音乐之外，佢再加埋歌词。但 wave 咧就可能主力系喺 visual 啊音乐上面，但系都系围绕一班好后生嘅年轻人， 冇错， 佢哋去写一啲 rap， 佢哋去 rap 一啲歌词，佢哋去做一啲音乐底咯。 佢哋利用嘅工具去感染乐迷系有少少唔同咯，但系佢哋嗰个目的系好相近嘅。 系啊， 咁啊，所以喺呢个 SoundCloud rap 当中其实亦都带起咗好多而家大家为人所熟悉嘅一啲hip hop 嘅音乐制作人咁样啦。咁而 emo rap 呢样嘢到底系几时出现嘅咧？就讲紧喺SoundCloud rap 盛行咗之后咧，因为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歌曲喺上边，咁而 emo rap 咧就正正成为咗一啲新生代咧，我哋成日叫 Generation Z 啦，呢一个世代嘅一啲年轻人咧，佢哋就好中意写呢一啲嘅题材嘅音乐，就系、是、一啲关于自己自身嘅一啲情绪啦，一啲嘅情商啦，甚或乎可能佢哋有少少嘅抑郁啦，或者可能系佢哋自己生活上边有好多唔如意嘅事情，咁佢就会将呢一啲生活当中嘅体会摆咗落去嗰个歌词当中。咁但系其实得意嘅一样嘢就系 emo rap 呢一个嘅字眼啊，吓，其实就并不是喺2010年代去发明嘅，数翻去其实系讲紧1997年嘅时候咧，已经有一啲嘅刊物係出現咗呢個字眼，但係當時係未有一個叫做好盛行，並唔係被定義為一個音樂嘅種類啦。咁啊，就輕輕大過咗呢個字眼，直至到就係喺呢個 SoundCloud 上邊開始紅咗呢一類型嘅一啲音樂嘅作品啦。咁然後呢一個嘅 emo rap 呢一個字眼咧，就再次被揾翻出嚟，就成為咗一個好。講真，真係近年係喺國際市場上邊係興起得好快，嗰、那個增長咧，聽眾增長率係非常之高嘅一個音樂類型嚟嘅咁。咁啊，但係講翻第叫做一個比較早期喺影響力非常之大嘅 emo rap 嘅製作人咧，就叫做 Lil P。咁啊，其實佢就係一個好年輕嘅rapper 嚟嘅。講緊佢當時出嚟嘅時候，講緊都仲係十幾歲，將佢自己嘅一啲作品就係擺上咯 SoundCloud 度啦。咁啊，但係亦都因為佢呢一種嘅好直接嘅一啲歌詞表達，寫喺歌詞當中咧，就好大受一個年輕市場。歡迎，但亦都同時間好可惜，就係其實佢都偏向好年輕嘅時候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離開咗個樂迷啦。咁有好多人都覺得啊，因為佢都喺做歌嘅同時，或者可能佢嘅生活當中係受到好多一啲情緒上問題嘅影響啦。咁所以咧，首先呢、即係對於 emo rap 呢一個嘅種類當中非常之重要嘅一個音樂人。首先今日带嚟佢嘅作品啊 ，Lil P， The Bright Side。 for sure. Lil P 嘅 The Bright Side 啊， 即系你讲到可能揾呢一类嘅歌，你会发现好多呢一啲嘅创作人咧，佢哋个名字都会用 Lil 字头 ，Lil Notice 啊 ，Lil P 啊 ，Lil P 啊 ，Lil Crazy 啊 ，Lil Nas X 啊，系啦，即系，但系你话有得解噶嘛，系咪？ 有得解噶，其实咧，我都特登因为见到好多，哇，点解咁多 Lil 嘅，系咪？嗯，即係我最初以為係咪一個姓嚟嘅咧，定係點樣樣咧？即係點解個個呢啲類型嘅 rapper 都係 Lil 乜 Lil 乜咁樣嘅咧？跟住後屘我睇翻一啲解釋嘅，用一個我哋最容易香港人會明嘅方法去理解，就係 Lil 乜乜乜就係等於小明、小強、小斌、小波呢一啲嘅名咁樣，即係你當係一個 nickname 咁樣啦。即係其實係當中係冇乜意思嘅，只不過係可能佢可能好細個，因為呢一班嘅朋友仔佢哋年紀都比較年輕，咁可能好多時候佢哋喺出嚟之前已經有一啲嘅花名，就係嗌你做Lil P、Lil Uzi Vert 咁樣，即係就好似一個咁樣嘅稱呼，咁啊成為咗佢嘅 artist name 咁樣咯。 係，或者你可以理解喺佢哋嘅 community， 即係 rapper 世界黑人嘅社區裏面，大家去稱呼大家嘅時候都會有呢啲。咁其實每一個 generation 都會有出現呢啲字。咁以前 Lil 都唔係，即係近年先，不過而家多啦。咁你可以理解，譬如有一啲年代 rapper 嗰啲用嗰啲big 或者 small 字頭， 以前好多 big 啊嗰啲，係即係外國係有啦。 係啊， 即係都係一個 format 去稱呼呢一種。即系呢个岗位嘅人咯， 冇错冇错。咁但系即系讲翻emo rap 呢一样嘢咧，其实都有一样几有趣嘅事情，就系、是、有好多朋友咧同我形容 emo rap 咧，就好似形容佢哋系做一个游吟诗人啊， 嗯， 即系佢哋就系会将一啲自己佢哋好生活化嘅真实事情。嗯，好簡單，即係好似日常寫個日記或者寫篇叫做散文咁樣，我寫好呢一篇嘢之後，我加落嗰個 beat 度點樣將佢 rap 出嚟咧，就已經可以成為咗一個作品。咁所以點解會喺網上邊有咁大量呢一類型嘅作品出現到，就係因為本身佢嗰個製作門檻會叫做相對地容易嘅。咁但係同時間因為佢哋其實好多時候 emo rap 雖然佢嗰個環繞住嘅主題都係一啲好似聽落去比較感傷啲嘅題目啦，即係好似成日都係講關於愛情受傷，關於抑鬱症，關於呢一啲。咁但係同時間就係因為市場上亦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可能佢哋都有相同嘅經歷，反而對佢哋嚟講，呢一類型嘅作品嘅歌詞係帶有一種治愈嘅作用喺度嘅。 同埋有一啲解釋都有講嘅，即係 hip hop 以前一啲你會記得係嗰種嗰啲 boom bap 嗰啲咧，比較我會形容相對 emo rap 可能 aggressive 少少啦，啲嘢比較 行啲嘅， 跳啲係啦。咁嗰種因為以前嗰個年代嗰啲 hip hop 咧，亦都會可以喺一啲 club 嘅地方去聽到。 冇錯。 咁但係呢一個都係同我哋上次講 wave 嗰個時代背景差唔多，就係因為而家年輕嘅人聽歌十零歲嘅，咁佢哋會做啦。咁但係就係佢哋未有呢、這個。叫咩合法年齡去 club 啦，咁佢哋聽歌嘅時候唔係淨係喺嗰啲場合，而喺屋企上去串流平台聽， 而呢一種嘅音樂就係自己一個人，好似同自己溝通，閂埋房門去聽嘅。咁所以嗰件事係會比較 intimate 啲啦，比較叫做個人化啲、情緒化啲，就是、因為本身聽嘅個 context 已經係變咗咁樣嘅空間咯。 係冇錯。咁同埋咧，一個比較即係叫做實際啲嘅狀況，就係好多時候點解 emo rap 當年可能大概喺2017-2018年左右會突然上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咁大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關於呢一啲hip hop 製作人嘅一啲佢哋日常生活啊，尤其呢個社交平台真係叫做喺網絡上面非常之盛行啦。咁呢一啲嘅製作人亦都會喺網上面大家睇到佢嘅生活狀況會係點啦，即係佢出咗一個作品之後佢嘅抑鬱有冇好咗咧？定還是可能佢係會差咗咧？大家會好感受到哦，原來透過呢一啲嘅作品，呢、這個朋友仔寫完出嚟之後，佢嘅生活有相應嘅一啲唔同，就會令到大家非常之關心，好似一啲少少八卦新聞咁樣去追住嘅，甚至乎可能係其中一個幾大嘅爆發點，就係當年頭先啱呢一位叫做 Lil P 嘅好年輕嘅製作人，佢過咗身嘅新聞出咗街之後咧，其實就令到喺嗰個市場上面好多人開始留意咗呢一類型嘅音樂，原來有一啲咁樣嘅音樂人係製作緊一啲比較相對上叫做治愈心靈啲嘅音樂啦，咁然後大家就會再去揀一啲同自己狀況好相近嘅作品去聽，咁所以基本上 emo rap 去到而家咧，喺世界各地除咗即係英語嘅市場之外，其實華語嘅 hip hop 市場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仔係有做，甚或乎可能佢已經唔單純淨係一首好簡單嘅 rap 嘅作品啦，可能佢已經係會加入埋其他音樂類型嘅元素，例如可能有一啲 R&B、emo R&B 嘅作品當中，佢會加埋 rap 嘅元素入去，再成為一啲唔同嘅演化類型咁樣樣咯。咁所以今日咧帶俾大家呢一個叫做 emo rap 嘅類型咧，其實佢嘅年齡仲好後生，亦都仲係一個發展緊嘅階段。咁大家即係去聽嘅時候，亦都唔需要過分去代入嗰一份情緒。但係有時如果你覺得個人心情麻麻地，想靜靜地聽一啲作品，咁可能呢一個都會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今日最後咧喺呢個時間帶俾大家有呢一首作品啦，嚟自另一位 emo rap 嘅製作人。Juice WRLD. This heart of mine was once cold as ice. Oh, the more I try, the more I open my mind. You find me inside of me, cause I owe fines. The devil say I owe him for life. But I can feel it, I got God on my side. Remember when he sent you to me that night. Had to cuff you up like a cop on a high. Cupid is the judge, so I must testify. I won't move a budge, I'll stand by you for life. All my life. When you die is when I die. I sometimes wonder why we argue and fight and quickly make things right. Probably cause we gotta grow more over time. Wouldn't be real love without rough nights. Can't feel these drugs, but I feel your eyes when you look at mine. Things feel us forever. What's the better? No discussion. That's how I'm coming. But it's dark outside.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Juice WRLD 嘅 The Lights， 转头翻嚟有槟城 Monday Blues 为大家带嚟更多 emo rap 作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春盛报道节新闻。香港大学一个工程项目被指有多条结构处出现空洞，有墙身怀疑未被混凝土完全覆盖，有横梁亦都露出钢筋结构。据了解，项目涉及西高山校园重建项目。港大校长张翔表示，得悉事件正密切关注，校方正兴建正同承建商沟通，好快会公布进展同细节。张翔出席一个活动后表示，专家正同工程师研究事件，校方非常重视结构安全同标准，亦都正了解事件详情，而家未有细节可以披露。佢话广大管理层亦都正讨论事件，校方好快会就事件发声明。张翔又话，校方每个项目都有相关负责团队，有数以百计嘅人正进行不同项目。同樂居一名有超過30年工作經驗的56歲前幼兒工作員向多名幼童施襲，早前承認11項虐兒罪，今日在區域法院判監27個月。案情指被告在2021年11月至12月將一名3歲男童拖行及拋到地上，又捉住他雙肩前後搖晃，以及用膝撞向壓向男童大腿，將他壓在地氈上面。另外，被告在同年12月向一名2歲男童施襲超過10次，包括將他拋到地上，反覆將水樽撞向男童的口部，令他後腦撞到牆壁幾次，又曾經踩住男童的右臂，將他按在地上面大約20秒。被告亦都曾經從後拉一名男童的衣領，將他推到地氈上面，以及用書拍打一名2歲女童的面部，令他頸、頭部和上身撞到櫃門。俄罗斯阿格纳集团叛变事件结束之后，集团创办人普利戈任离开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后行踪未明。俄罗斯俄新社引述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消息人士报道，针对普利戈任的刑事案件尚未结案。早前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调停下，普利戈任下令旗下武装人员停止向莫斯科推进，并返回营地，他们不会被追究责任。他本人将前往白俄罗斯，而当局将撤销针对他的刑事立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和去狮隧方向两边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就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油站，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车龙就在龙门居，还有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I miss you every day, I only think of you, you, you, you. Sorry, I can't stop the sofa. I always think of you, think of the other side. Could just be a young you, you, you. Think of you, you, you. Sorry, I can't stop the sofa. I always think of you, think of the other side. Could just be a young you. 先带嚟有 Lewis Can't Stop。 到过黑夜又眼圈，没法清空我心事，面对分开太挂牵。我枯萎会熄灭，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哪里还可变改。忧郁的眼袋，不需刻意的爱你，却缠绕脑海。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四点钟自己散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吸引。瞓到半夜扎醒，自己食个宵夜，要喺瞓得着嘅瞓唔着嘅状态拉扯。以前我会同你梳化拖手睇戏，而家得我一个孤单的心写在日记。瞓唔着就食药，冇乜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忧郁的眼袋，漆黑中去感慨。 张曼芝 Panda。 True love, should it be this complicated? Thought I'd die in your arms, I thought I'd die in your true love. Should it be this complicated? Thought I'd die in your arms, I thought I'd die in your. No hard feelings, but these feelings harder. No, no hard feelings, but these feelings harder. No, no hard feelings, but these feelings harder. Wait, when you see the kids, I see y'all tomorrow. Wait, when the sun set, I see y'all tomorrow. Wait, when I pick them up, I feel like they borrow. When I gotta return them, scan them like a barcode. Wait, no hard feelings, but these feelings hard though. Wait, who got the kids in those what autos? Wait, why they can't wear Yeezys with the cargoes? Y'all know Nike don't like me, y'all take it too far though. At least have them in some mics. He played for Chicago. I only see three kids who watch in Chicago. And you know all the nannies did Danny Nebraska. Bet the kids dig a tunnel to my house like Chapo. Only neighbor in the hood with a door they could knock on. I leave the light on. True love, daddy's not gone. Shouldn't be this time. You see the light on. feelings harder. No hard feelings, but these feelings harder. True love, should it be this complicated? Thought I'd die in your arms. I thought I'd die in your true love. Should it be this complicated? Thought I'd die in your arms. I thought I'd die in your. Kanye West XXXTentacion, True Love. 你会发现在 emo rap 这个题材当中呢是非常之国际化，甚至乎什么语言都会有的。 Jackson Wang 王嘉怡 Why Why Why Swear I couldn't sleep awake last night. No point in turning off the lights. Not the same witho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s. Growing pains, but I don't wanna get older. Almost like we left it all unread. Couple feelings never laid to rest. Didn't know that the party was over. And it's true that I need you here closer. Burning photos, how to learn to let go. Are you still? Somebody in another skin. I heard that you're happy without me, and now it's true. It kills me a little. That's okay, 'cause I die for you. You know I'd still die. I hope you're getting everything you needed from found the puzzle piece and feel completed.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every reason. Hope you really know that I mean that. Couldn't see the forest from the trees. Only time we speak is in my dreams. Burning photos, had to learn to let go of. I used to love somebody in another sky. 一位經常會玩 lo-fi 嘅音樂嘅製作人叫做 Joji， 亦都喺佢嘅作品當中帶住一陣 emo 嘅意味喺當中。有佢嘅作品叫做 Die for You。 一开始的美好都不在了，我残忍，我就是感情中的失败者，不会回来了，但我还在这，是不是的被爱呢？你是被爱的问题，我问自己，这段时间像是人生分离，非常恨你，说不上非常恨你，我想我是恨我自己的。在这段回忆里，我只能躲着你，我躲在被窝里，也想要忘记你，还要伤心多久才能够不伤心呢？ 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 Easy。当我想起你的时候，一齐同样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大家，拜拜。